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瓶啤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。左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无敌将常茂遇上老道张天杰，一场大战把常茂吓得使了个缩梗藏头，他躲得慢点，宝剑来得快点，咔呀的一下把常茂的头盔给砍掉，没把慈心园给吓死。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了汗了，哎呀，真战真厉害，心里一慌乱，手也不听使唤了，啪啪啪几个照面让张天杰一接正点到他大腿上了。幸亏长帽躲得快点，虽然说扎得不深，这下也够巧的。哎呀，长帽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，鲜血往眉一流，吓得是拨马就走。老道一看，什么跑了，没那么便宜，冤家把命给我留下。长帽嘴还不闲着，我不想留，你站住，我才不站住呢！一边跑着一边抬杠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左面于狗，右面朱木英、丁世英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汤琼、郭燕威、常胜、常林，16、17个，嗡，全上来。咱不是说长帽都做了安排了吗？就这么安排的，一个人能赢就赢，赢不了咱们是一拥而上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这帮小老虎上来就把张天杰给围住了，于狗抡起大刀来，张刀唰就一刀，张天杰用宝剑刚给刀架住，没想到朱木英链子锤就到了，哗的一吸，这刀锤呗！他往下一哈腰，刚把链子锤躲过去，丁世英的都牛站杆顺着他后腰就到了，还有这还有一下，哟！老道刚往旁边一闪，武进忠、武进孝，冰铁怀抱拐就上来。躲过这面躲不了那面，连枪带刀齐下火龙关，把张天杰就困在甘心。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张天杰能力再大 在这帮人面前他占不了便宜。长茂在那块包扎完伤口气坏了，茂平年非他妈报仇不可，他重新是加入战群，再有他一个，张天杰更挺不住了，之内的虚虚带喘，浑身大汗都湿透了，一边打一边念佛，孽障娃娃，你们都是什么英雄，你们讲究群殴啊，这不算真实的本领，废话，像你这样的就得大伙打，哥们使劲，他这一叫号大伙使的劲更足了。张天杰一个没注意，让朱木英的链子锤正揍屁股上，啪，那锤头跟那篮球差不多少，那是实心的，就这一下把张天杰在马上扔，啪就给逮下去了，摔那个仰面朝天。于老一看正是机会，把三挺大砍刀往空中一举，牛逼的张刀唰就一刀想把他拦腰斩断，没想到张天杰不光在马上有能耐，在部下更有本领，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燕云十八翻，啪咕一溜跟头在于镐那马肚子底下过去，于镐一刀砍空了，容等大伙摸过头来再抓他，老道士一瘸一点逃之夭夭跑了。什么北昆仑呢，练武术的祖宗尖儿，哪儿都不好使，人多了他干没辙，老道往下一拜，援兵一看可完了，大殿下也死了，军师也打了败仗了，这哪顶得住，是不战而自乱。还有人家明营打吗，自己人把自己人连急死再踩死的就不计其数，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明营的军兵就占领天当山。与此同时，开明王常遇春火的真君罗翔从柳河川也杀出来了。你看事先讲的好，三更天里营外合一齐动手，杀元人个措手不及，首尾难顾，真就是这么办的。常六爷领着三万精兵冲出来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元人更顶不住了，四散奔逃，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，漫山坡就流下去了。有的奔大道，有的奔小道，有的滚了山，有的钻了树林，简直是狼狈不堪呐、啊。咱不说旁人，单说长茂，在乱军之中他杀红了眼睛了，他不找别人，专找那元顺帝，他这小眼睛还真好使唤，一边打着他一边寻找，突然他一掌身看着一伙人，大概有四五十号了，簇拥着一位，就见这位龙冠龙袍，手里头端着把大刀，哈着腰，周围那些人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好像都是当官的。长毛一想，这是元顺帝，一般的人不能这么排场，管理是不是，我过去看看。催着宝马良驹在后头像闪电一样就追下来，长茂还喊了一嗓子：“站住！” 万顺帝，你给我站住！闹谁呀来了？就这一嗓子，就见元将有六个从马上掉下去的，怎么下下去的？谁不怕长帽？有几个拨马过来，打算抵挡一阵，叫长帽一顿圆说，全给拍着了。就剩下那个戴龙冠的落荒而逃，长帽眼睛一看元春帝，哎呀，心里是个乐呀。我们打了这些年的仗，为的是什么？叫抓住这个无道的昏王，要把元顺帝抓住，国宝金镶玉玺得回来，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。你就跑到天边，我也不能把你放了。长耳轮说在后的就追，站住，元顺帝你跑不了了。是不是元顺帝？真是。现在这位至正皇帝往身边一看，连一个亲兵都没了。哎呀，可要了朕我的命喽！双脚点的这马跟风里一样往前就跑，长帽是紧追不舍，把这个无道的昏君撵的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最后飞马登上高山峻岭，走到悬崖峭壁。元顺帝往前一看，深不见底，再想夺路而走已经不可能了，被长帽横与王朔拦住归路。把长帽乐的一看，这元顺帝脖子上挂个盒，金乎乎的，不用问，里边就是国宝金镶玉玺。当长帽一想到活捉元顺帝得过国宝，这算大功告成啊，简直乐得他心花都开了，把那小眼睛瞪得溜圆赞亮。哎，我说你走不了了，还不下马投下。这元顺帝多在遇见过这事儿，吓得他体如筛糠，额脚上这冷汗噼里啪啦往下直淌。元顺帝一想，我要落到明英手里头，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呀！我这么大个皇帝能受这种羞辱吗？哎，干脆我跳悬崖自杀得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把龙袍蒙在脸上，这就要跳悬崖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呔，陛下，休要担惊，不要害怕，微臣到了。”说着话，啪，吱吱吱，就射过几支箭来。这箭呢，都奔长帽来的，把长帽吓得一扑了脑袋，真没射着他。但是呢，这个人也到了。射箭这叫缓兵计，等到了近前，长帽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。长帽一看是他， 心里就凉半截。完了，这元顺帝逮不着了，托金龙从哪来？天荡山失败，援兵大乱，各奔西东，谁也顾不了谁了。作为元帅的四宝将托金龙，他心里得装事儿，带着500名亲兵卫队就找见皇上。你看别的都是小事儿，皇上要出了危险那就全完了。他找来找去，询问手下的军兵，有人指点方向，说奔那边跑下去了。托金龙是舍命追赶，这才撵到悬崖。这么一看呢，托金龙也吓坏了，心说我早来了一步，要晚来一步全完了。喊了一声，射了几支箭，拍马抡刀，这才来到近前，把长茂给拦住，把元顺帝给救了。那几百名亲兵呼啦朝过来，把皇上给护住，奔山坡就下去了。长茂不看便罢，这么一看呢，眼睛都气红了，到嘴里的肉没吃着，刚焖好的饭让人扔把沙子，这不前功尽弃吗？他把这股火全撒到托金龙身上了。好小子，早也不来晚也不来，正他妈赶上这时候你到了，咱俩就是最好的仇敌，小子你别走了，抓不着元顺帝拿你顶账。呜，一神射就砸下来了。砍，托金龙横刀往外招架，嘡啷一声把大槊架出去了，二马盘桓站在一处。第一，托金龙有点胆怯；第二，他惦记元顺帝不敢恋战。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，是拨马而走。长茂不舍，紧紧的追赶，又混战了一场。最后听见收兵锣响，长茂不敢再追了，这才引队收兵。天荡山一战，援兵大败，民兵是空前大捷，不但占领了天荡山，而且占领柳河川附近16个州县，安县名营祝贺暂且不提，单表元顺帝兵败沙堰岭，到了万里长城这边上，这个地方叫北口沙堰岭。托金龙吩咐一声安营下寨，嫖壕沟设鹿角，做了防范工作，大伙这才喘口气儿啊。等元顺帝进了金顶黄罗刹，往东瞅瞅，往西看看，就见他手下的文武一个个鼻青脸肿，疲惫不堪，这个狼狈就别提了。元顺帝心如刀绞，放声痛哭。哎，各位爱卿，都是朕无福无道，连累了诸公，有何面目去见父老乡亲，干脆我就死了吧。元顺帝真难过，拽出3尺龙泉剑要抹脖子，让托金龙一把给拦住了。文武也都过来了，大伙是苦苦相劝，元顺帝低头不语，不住的摇头叹息。你看落到这个地步，兵败将亡， 眼看连个家都没了，能说不难过吗？在旁边火龙道长张天杰也是心如刀绞，不住的念佛：无量天尊，陛下，贫道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仙长有话请讲。万岁呀，您不要太难过。俗语常言到底却好，兵家胜败乃常事，这算个什么？能说不打败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失败的惨一点，这也没关系，应当重整旗鼓，抖擞精神，跟朱元璋决一死战。在历史上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，据我所知，乐毅伐齐，齐国只剩下许穆二城，后来大反攻，终于转败为胜。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，比咱们惨不惨？结果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，消灭了霸王8000子弟兵啊，也是转败为胜。主公，咱比他可强啊，现在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，咱家里头还有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，这要重整旗鼓，还能跟朱元璋打一阵呢、啊、你何必自杀呢？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？众人给元顺帝一吃开心丸，元顺帝这才不死呢。哎，各位爱卿，那我们怎么能上得了朱元璋？托金龙说，我师父刚才说的对，我也想一想，如今自有几个办法。你马上传旨，调动古果金马城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，限他们在百日之内出凶兵30万，开进万里长城。这是一。二，我们固守沙堰岭，说什么也不能让朱元璋把这拿下去。只要我们有这个阵地在，大旗不倒，您老人家平安无事，我们就不怕。第三，撒下请帖，广请天下的英雄好汉，许了他高官厚禄，我们实力不就逐渐强盛起来了？好，就依爱卿所奏。这是托金龙说的。张天杰又出个主意，说沙堰岭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，前头有道山沟叫火龙沟，贫道准备摆一座大阵叫万寿火光阵，拿这个阵跟朱元璋决一雌雄，他要把这个阵给破了，咱们彻底服输认罪，要破不了，咱们就有希望。到了现在，元顺帝什么底儿都没了，心乱如麻，摆了摆手，一切全交给军师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张天杰在这设摆万寿火光阵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。徐达奏明朱元璋，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，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阵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